下面是次期第四日，正月十九日开始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自回遇佛时大惭愧，真是因缘殊胜。各方信心男女居士们，这样踊跃地来参加，种下这一成佛的正因，可说是稀有难得啊。释迦牟尼佛说，妙法莲花经云，若人散乱心，入一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，不知不觉的过了。在这当中，有钱的人或贪酒色财气，无钱的人都被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，很少有一清闲自在的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但是这种人偶一走到佛寺里，见此寂静庄严的梵场，心生欢喜，或见佛菩萨形象，而随口声称佛名者，或心生清净，而起感慨，称赞如来吉祥，而受喜拥者，这都是过去生中有甚深善根，由此皆得成佛。因为人们平时眼中见到的风花雪，耳中听到的歌舞欢声，口里弹作的香梅真味等，豁然思想，这豁然思想是散乱心，是生死心，是虚妄心。今天能够在塔庙中称一声佛号，这是觉悟心，是清净心，是成佛的菩提种子。佛者，梵语佛陀，华言觉者，觉者觉而不迷，自信清净，即是有觉悟心。我们今天不为名利而来，也是觉悟力的作用。但是有许多恐是闻其打禅器之名，而不知其打禅器之意，一种稀奇心而来看热闹的，这不是上上心。现在既到此地，如人到了宝山，不可空手而回，悉发一无上的道心，好好的做一支香，种以成佛的正因，将来大家成佛。昔日释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悉本陀罗，家里贫穷孤独，无所依靠，心怀愁闷，要随佛出家。一日至世尊处，刚巧世尊外出，诸大弟子为之观察往昔因缘，八万劫中昧种善根，乃不收留， 叫他回去。只是西柏苦闷一极啊，行至城边，寸思夜战如此深重，不如战死为好。正要寻思，不料世尊到来，问其所以，西柏一一答之。世尊遂收为徒弟，回至其所。其日之中，正阿罗汉。诸大弟子不解其意，请问世尊。世尊曰：你们直至八万劫中之事，八万劫外，他曾种善根。他那时已很贫穷，才巧为活。一日在山中遇老虎，无所投避，急忙爬于树上。老虎见他上树，就围绕而啮树，树欲断了，他心中甚急，无人救还，复而思维大觉佛陀有慈悲力，能救诸苦，乃口称南无佛，快来救我。老虎闻南无佛声，乃远避之，未伤其命。由此种下正因佛种，今日成熟，物证我位。大弟子闻此语意，心怀喜悦，叹未曾有啊！你我今天遇此圣缘，能来此做一支静香，这善业已超过多倍啊！千万不为儿戏，若为热闹而来，那就错过机会了。